云散窗台呀，咱姐妹早二 在你家里打表呀，我在我家里 生，你身上那怪的病呀轻没咋我心上疼，人头见那怪想你呀想，人头他那怪想你呀亲妹子为淡淡呀，人头他那怪想你呀亲妹子为淡淡呀。 Yeah.

小马驹驹跑得欢，远远望见家乡的山。三天的那路程我两天赶，恨不得有一步跨过乌拉山，恨不 thank you. 父母 Oh,